了两个礼拜的放假，两个礼拜的赠送课啊，终于要回来上正课了，让人感到十分之不愉快啊。这个三月到四月啊，好像是我们大家想要休息的这个心情的巅峰啊。那我是直接就不想教就跑掉了啊。那我有朋友他在教那个考托福的，前阵子遇到他，他就说他最近在休假，因为学生都要求放假，所以呢他就只好放了。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在教社大的，他上个礼拜跟我讲说，我去教书我十五个学生只来三个人啊，就是在这段时间啊，好像大家都觉得春天不是读书天啊，身体会有这样的感觉啊，还是好像玩一玩比较快乐一点。那所以现在呢，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可以收心的时候了，不过就请各位勉为其难的啊，我们来上正课。那我也勉为其难的准备了功课啊，然后来上正课。这个上次我们教了食早汤啊，食早汤呢，我也上次也跟同学讲到说，如果是咳嗽啊，你的脉是沉弦的，而你咳嗽的时候胸口会有扯痛撑痛的感觉，然后又很久不好，你真的感觉得出来那里有积水了，那用食早汤会是可以的。那在我也说，在咳嗽的状况下用食早汤感觉是比较安全一点的。那如果你是真的是那种非常严重的病的肺积水或者是腹水啊，胸水腹水，食早汤是可以用的。但是呢，如果你是因为咳嗽啊的食早汤症不算是很严重的病，就是拖个一年两年也不会死掉，所以这时候用食早汤比较心情上比较轻松。可是如果是什么胸水啊腹水啊用食早汤，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很重很重的病了，那用食早汤就一定要注意如何收工这件事情。比如说一吃完食早汤一拉之后，这个食早汤这种方剂是这样，药用哦，药就不能用的太少，不然吃了之后拉不出来吐不出来很难过。有的时候食早汤用了也会吐的哦，不只是拉，但是就是一次要用足就把它排干净，不然的话这样一点一点的来哦，这个汤剂是没有办法，这个小剂量就是小剂量慢慢往上加的疗效是比较差的。那一旦你吃了之后或者吐啊，或者是大泻之后，那立刻就要吃补元气的药，比如说独参汤啊，就是人参用电锅把它一直炖到那样一碗人参汤，或者是人参黄芪附子之类的汤，就是用了之后就要立刻吃振固元气的药，不然的话怕这个人太虚。那另外呢，就是凡是用的这种峻烈煮水的药呢，都要注意如何收工。比如说像是最基本的收工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六君子汤，那四君子汤加上这个半夏陈皮，就是固护脾胃啊，就是振固脾胃之气，因为要让身体恢复这个正常的代谢机能啊，脾跟肾都要顾好，那至少脾要顾好，所以吃完这类峻烈煮水的药呢，就立刻要吃补脾胃之气的药，像六君子汤是一个我们比较通常的选择。那么还有就是啊，食早汤这个方子之所以值得用呢，是因为它泄了水之后那个水不会立刻就回来，那如果你今天泄水明天水就回来的话，那方吃了等于白吃，一点意思都没有。但是所以食早汤的好处是水退了不会再回来，但是这个不会再回来终究来讲也只是不会立刻回来，但是一旦泄了之后你要它一直不回来的话，可能就要在这个固护脾肾强化我们的排水机能上面要着手。像这个傅青主陈士铎的医书啊，像我是看陈士铎的医书里面就有几个方子呢，他们是用在这种水肿病之后的善后用的，就是泄水之后呢要再用什么药来帮忙它 那比如说这些药方啊，当然有不同的结构，但是我随便念里面的几味药，同学听听看。比如说它可能会用人参一钱，那这个十方里面说人参就是我们现在买到的红参啊，吉林参、辽参、高丽参都可以啊。仲景方里面说人参，我们才要用党参，因为仲景方里面要的那个人参跟现在的红参药性差太多。那至于说后代的方里面说人参，就用人参就好了。比如说人参要放一钱啦，那白术要放五钱啦，茯苓呢要放个三到五钱啦。我这样子讲，同学听得懂吗？就是人参补气嘛，白术跟茯苓都是增加脾胃这个运化水的机能的。那要养这个脾阴的话，你可能可以放个四钱山药啦，或者是三钱白芍啦。那你也可以放薏仁啊，薏仁的可以放五钱到一两。那行气药你也可以放陈皮，陈皮可以放五分到一钱。那你要连肾气一起固的话，你可以好的肉桂放个三分。那像陈世铎父亲主这个流派的医学，他们祛痰药喜欢用白芥子，所以就是里面往往会再加一钱的白芥子。那如果你不用白芥子，用生半夏效果也是不错的啊，所以你也可以加个三钱的半夏啊，生的话可能一钱就好，泡制过的可能要三钱。那这些药呢，就这样炖汤，天天喝，当作是一个善后的方子啊。那当然，舒驰远的理脾涤饮方啊，在一般的补脾胃的药里面，再重加一些黄芪跟半夏，再加一点干姜啊，这也是一个方法。那或者这些药方里面，你要加要加附子，泡附子帮忙补肾阳，就是泡附子跟肉桂都可以用。总而言之呢，退水药之后，第一个是要补脾胃补气的药要每天喝，然后呢帮助脾跟肾排水的药，帮助脾的有白术、茯苓啦，帮助还有薏仁啦，帮助肾的呢有肉桂、附子啦，这些都可以放。那这样子才能够确保它不回来啊，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收工的方法，那至少同学要知道一下。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方，涉甘麻黄汤。那涉甘麻黄汤呢，我们桂林古本的涉甘麻黄汤跟金匮要略的涉甘麻黄汤是略有一点不同。那我这个发给同学的讲义的第四页下面，我也有收录金匮要略里面的涉甘麻黄汤啊。那金匮要略里面涉甘麻黄汤跟桂林古本相比的话呢，它的麻黄多了一两啊，然后这个还多了紫菀跟款冬花两味药。那这个这个药方的不同啊，其实关系不大，那我到时候会两个方子跟同学介绍。而这个它的条文说，桂林古本写咳而气逆，那金匮要略写咳而上气，这个差别不太大了啊。气逆上气都是指这个气上冲嘛，因为气以下行为顺啊，所以它上气就是气逆了。那这样一个症状，首先它标示说这个人咳得很厉害啊，就是想要我们要不咳，就要好像要把这个气压下去嘛，那这个气都压不下去，就一直往上冲啊。那至于说这个方症你喉咙会不会很痒呢，其实痒或不痒都有可能啊。我们都知道咳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这个气忍不住一直要咳。而它的这个辩证的重点呢，在于下一句啊，在喉中作水鸡声啊。那么从前在大概带这一篇的时候，我也跟同学讲说水鸡就是田鸡嘛。那我那时候也有跟同学讲说，其实张仲景拿这个田鸡做比方，其实在当时是一个很亲切的做法，因为选择一个一般民众常吃常看到的食物是比较能够让大家学习上比较方便的。因为那个时代可能在田里面啊，多少都会听得到青蛙的叫声啊，或者像我们从前台湾在 打仗的时候啊，那老乡下的台湾人呢，也常常是家里面放一个缸子，就到田里面去捉田鸡，然后就丢在缸里面养着。然后因为那时候物资不够嘛，就常常吃田鸡。所以在中国人来讲，田鸡算是一个常常能够遇到的东西。可是我们现在是都市人啊，那请问各位同学啊，有人在这里听过田鸡的叫声没有啊？同学知不知道田鸡什么叫声啊？有些同学还知道啊。我到夜市去吃那个炒田鸡腿的时候啊，就是看到田鸡被杀都没吭一声啊，所以我今天也不太确定它的叫声是怎么样。那我想起来从前那个什么大润发什么的，那什么泰国什么特产展还什么的啊，他又买这样一个玩具，然后这个玩具呢是一种长得这个形状的木鱼，那这个声音是不是像田鸡？我敲一下你们听听看啊，有像吗？哦，那就是它这个叫声有这样子咔啦咔啦咔啦刮动喉咙的声音啊，所以它的声音的特质就是你在咳的时候，你喉咙的痰有这种呼噜呼噜这样被刮动的声音。那如果以这样的声音当做主证的话，其实同学有没有发现，这个主证虽然这个条文我们知道它是讲咳嗽，可是某些人的气喘病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发出这个声音，就是当喉咙有痰牵扯住然后这样子呼吸的时候呼噜呼噜声音的时候。所以射干麻黄汤或者是从前教过的小青龙汤都是有用在气喘发作的时候的这样的机会。当然气喘病要好好的治本啊，并不在于用这些汤剂，但是在发作的时候要立刻解除这个喉咙上遇到的障碍呢，是要靠这个汤的。那么射干麻黄汤它的主症的指标啊，就是在于这个人他的咳嗽他的主要不通畅的这个刺激点呢，大概是集中在这个人喉咙的位置。怎么讲呢？如果我们上次不是有教麻杏干石汤吗？那我说麻杏干石汤那个干咳有的时候就是支气管发炎嘛，因为那时候麻杏干石汤的肺是又燥又热的，那么燥热的肺它这个支气管发炎，你有时候咳会觉得这边好痒好痒，就是胸口这个地方好痒好痒，所以会觉得哦，就是忍不住要咳，发出那种干咳。那如果麻杏干石汤那个系统的药，它的这种支气管发炎是在这里这个区块，或者是麻杏干石汤它也有可能是面对到的是这个喉咙的肿痛啊。那当然我说那是要偏温病这边才能用，偏在伤寒少阴病那边就不能用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喉症也都是有的。而射干麻黄汤呢，它的主症的部分呢，我想就是比较聚在喉咙这边，就是你的气管好像被什么东西塞住，然后你要咳的时候会觉得气管这一段喉咙这一段好像分泌特别多的痰，而这痰也没有办法咳干净，就是你不管怎么咳这边都一直在继续的分泌痰，在这个地方觉得塞而痒，然后忍不住要咳嗽啊，就是大概在这一段。那因为在这一段呢，所以他用这些药。那我想我们直接啊来讲这几味药啊，还讲起来会有一点辛苦，我们不如借我们从前讲过的一个方啊来让同学看这个调整。因为呢无论是射干麻黄汤或者是后面有一个厚朴麻黄汤啊，它的基本结构都是好像跟伤寒论里面的这个肺中湿冷的这个小青龙汤啊有一些相似。所以我们呢就先来画一下小青龙汤的结构，然后再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射干麻黄汤这个方式怎么样改出来的啊。那小青龙汤的结构呢，首先它因为是治感冒的方嘛，所以治感冒这个太阳病的感冒呢，桂枝芍药甘草 这个组合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因为桂枝从雪凤出去，那芍药从雪凤回来，甘草镇固中焦，当作一个中心点，这样子做出这个循环。而这个循环的意义是在于，桂枝是一个能够驱风的药，所以当你身体有风邪的时候，桂枝走到哪里，哪边就会有驱风的效果啊。就是当你有感冒的时候，会用到桂枝这味药。那小青龙汤里面呢，桂枝之外，它也可能有寒邪，也有可能有这个，因为是咳嗽，所以肺部的邪气会比较多，所以小青龙汤里面也有麻黄，是不是？然后呢，小青龙汤里面有一个我们说张仲景的治咳铁三角，就是细辛、干姜、五味子。那么细辛、干姜、五味子的功用，我们说过，这咳嗽啊，就是有一些痰在刺激，有一些寒气在那边。那细辛是一个能够把身体里面的液体的部分跟寒邪分开来的药，所以细辛把痰里面的这个寒邪分开来，把它分成水跟寒邪这两种东西。那这个五味干姜呢，就帮助你的脾胃让它暖起来，能够把这个水烘干。那五味让脾胃不要再继续生这个痰、生这个水。那五味子是一个从肾脏把这个肺部的气抓住的药，就是把你的气束住，让它不要向上冲，是一个镇咳的药物。那么另外呢，多余的水就直接丢掉就好了，所以还有一个半夏，对不对？那这是小青龙汤的结构啊，非常漂亮。所以当你的肺里面又湿又冷，有寒邪在咳嗽的时候，我们就用小青龙汤。那如果伴随着一些发炎，我们小青龙汤是可以加石膏的啊。那这是小青龙汤的结构。而射干麻黄汤呢，它跟小青龙汤的药物的差别呢就不太大。你看哦，它这个麻黄啊、半夏、五味子、细辛这些药都有啊，都一样。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首先是他加了一味药叫做射干，那射干的药性我们待会儿会细比较详细的跟同学讲，但是我们射干最基本就是最粗略的认识，就是它是一味清利咽喉的药。因为这个咳嗽它是一个比较让你咳嗽不舒服的源头是在你的气管的喉咙这个区块，所以射干是能够把这个区块让它消炎啊，或者说能够让这个因为喉咙消炎了，这个喉腔这地方分泌出来的痰液就会变少，所以射干是一个让喉腔消炎，然后让它不要继续我写错字了让它不要继续那个分泌痰水，消炎而不分泌痰水的东西，所以是一个清利咽喉的药。而当我们呢这个痰主要的位置是在喉咙的时候啊，张仲景的方子往往会做一个调整。怎么讲呢？就是张仲景啊，如果是一般的咳嗽，通常都会用干姜而不用生姜，因为生姜是一味你吃下去以后它的气会比较往上冲的药。那如果你是用的是如果你是一般的咳嗽，你用了生姜的话，它会让那个气更上冲，让你咳得更不舒服。可是呢，这个病呢，它的问题就在于你的喉腔这一带，所以你呢，在这里他就把这个干姜去掉，然后呢换成生姜。因为换成生姜之后啊，生姜跟半夏一起组合起来啊，这个去痰的效果就能够高到喉咙这么高。那或者说换一个讲法呢，这个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当一个人的肺里面的气太不够，他也在黄芪建中汤里面也有加生姜，让这个人气能够上到肺这么高啊，所以它是一个能够把祛痰的药性的拖得比较高的一个做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你的肺气下陷的时候啊，它会用生姜把这个气拖上来。但是一般的情况，张仲景的咳嗽药啊是比较不放生姜的。那至于说半夏对于去除喉咙的痰也是很有用的药物，那 像是张仲景这个用半夏的作用在喉咙的话，我上次有跟同学讲说，射干麻黄汤的隔壁就是半夏厚朴汤。那半夏厚朴汤它也是喉咙这边有痰，只是它的那个痰不在气管这边，在气管这边就是咳得像田鸡在叫一样。那半夏厚朴汤这个方剂它是这样子的，那不是咳嗽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是中国古时候定义的嗽，不是咳，就这样。那但是这样子就代表它的那个痰是比较会跑到有一点到那个气管跟食道的交接地带这个地方，所以要用这样子用力的方法。所以那个时候会用半夏厚朴汤，所以意味着这个区块的痰都有可能啊。那半夏厚朴汤也是半夏生姜的组合。那另外像是少阴病的这个喉咙烂掉，少阴喉痹，那里面什么半夏散、半夏汤、桂枝半夏这类的组合都有在用，就是半夏可以把喉咙这边的这个塞住的东西去掉啊。所以张仲景的这个用半夏在这里呢是还是有意的，所以半夏不改它，然后用了生姜，而生姜他用了就用了四两。那生姜用四两啊，另外一个药就要改掉。怎么讲呢？因为咳嗽比较是肺啊气管的病，肺跟气管的病，我们说这个病比较偏到气分还是偏到血分啊？比较偏到气分。那偏到气分的时候呢，我们从在教桂枝汤的时候有说呀，这个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啊，大枣十二枚对生姜三两，就是刚好在桂枝汤的这个药物的结构里面呢，是好像生姜能够帮助桂枝的这个驱风的药性从脉管里面透到脉管外面，而大枣呢就能从脾胃这边把能量跟营养补进脉管里面。所以我们说大枣入营，生姜出胃，所以我们说姜枣是调和营胃用的两味药。那我们现在呢既然要让这个药性比较到气分，生姜用了四两，那它这里大枣呢啊，就给它放大枣。像小青龙汤是没有放大枣的，那小青龙汤为什么不用生姜不用大枣？因为小青龙汤不是一个汗解的方，这个姜枣是用在出汗而解的时候才会用到调和营卫这个系统，小青龙汤是直接这个不要的水就从尿尿排掉，小便排掉的时候顺便寒血一起排掉，因为小青龙汤是尿解的方子，所以不必用到姜枣。那这里的话用到姜枣，姜大枣只放七枚，也就是本来平衡的是生姜三两跟大枣十二枚，对不对？那现在大枣减量，生姜加量，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药物就变成比较入到气分啊，比较不入血分。那你说为什么要放大枣啊？就是说在这个结构里面它把甘草拿掉了，甘草拿掉了之后，其实我们这些治这些咳嗽的药啊，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其实有一些药物像射甘还是比较寒凉啊，对脾胃不会很好的，所以要加一点固护脾胃的药。那如果不放甘草的话，那我们就放大枣啊，大枣固护脾胃，所以还是要一点，但是相对而言大枣就要少，生姜就要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那至于桂枝跟芍药呢，是一个在治感冒这件事情上面有意义的药物。那我们这个射干麻黄汤不是治感冒，它是一个杂病啊，没有关系到病毒侵袭人，所以呢我们就桂枝跟芍药就拿掉了。那如果是照金匮要略的版本的话，就桂枝换上紫菀，那芍药换成款冬花，啊，这样子。那这个紫菀跟款冬我们等一下再讲，就是用这样的结构来做。所以呢这药就比较入气分，它比较会到我们的肺比较高的地方，然后把喉管这边消炎，让喉管不要分泌那么多痰。然后另外这些镇咳的药啊，其实半夏五味子都有镇咳的效果的，所以还是在，那这个细心还是有。因为呢这个射干麻黄汤它的这个汤症啊，常常是遇到冷的时候比较容易发作的，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是把射干麻黄汤看作是一种寒咳而不是热咳。所以因为它不是热咳，所以我里面也没有加石膏，那然后里面也就是 用的药物、啊、还是辛温的药，就是细心还是要放啊。所以从放细心这件事就看得出来，它的药物是啊，就是还是以温药为主了。所以它是啊一个比较御寒而发作的咳嗽啊，用麝甘麻黄汤。所以如果我们不提这个款冬花跟五味子啊，单看这个桂林古本的麝甘麻黄汤，其实药效就蛮不错的了。这个款冬跟五味子，款冬跟紫菀，对不起，款冬跟紫菀到底是药性非常温和微弱的药，有或没有啊？对这个方剂的主结构的影响没有很大。那这个麝甘麻黄汤，它的使用的机会啊，就是当你听到他的咳嗽的声音，有那个呼噜呼噜的痰在喉咙那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使用。不过这个辨证的点又有的时候会跟另外一个汤证的辨证点有一点混淆，就是后面啊有一个麦门冬汤，这个麦门冬汤它是咳而上气，咽喉不利，脉硕者。那麦门冬汤的这个咽喉不利跟麝甘麻黄汤的这个喉中作水积声，其实这症状也是有点靠近。那么麦门冬汤的咽喉不利啊，那种主观的感觉会比较像是有一口痰我想把它吐出来，然后就很用力这样这样子，可是它就是吐不出来。那个时候是比较偏到麦门冬汤，当然麦门冬汤还有别的辨证点，就是它是要是一个热症，麝甘麻黄汤是一个寒症，麦门冬汤是一个热症啊，所以到在临床的时候还要分一下。那一般历代的医生在抓麝甘麻黄汤的主症的时候，多半还是听咳嗽的声音，就是如果刚刚好能够从他的喉咙听到这样的声音的话，这个药就比较不容易开错。那因为他如果他的这个咳嗽的问题啊，不是寒冷的痰凝聚在喉咙这边的话，那你用麝甘麻黄汤你的话就好像没有办法打得很精确，因为麝甘麻黄汤它的这个汤啊，已经药物已经弄到很精了，就是刚好好像就是作用在这一段。那如果你是别的地方造成的咳嗽的话，这药物也不能滥用。那前一阵子有个同学跟我讲说，我上一次上课有教这个止嗽散啊，结果他还是谁啊，这咳嗽要用了止嗽散，结果没什么效，就这样跟我讲。那我就想啊，我当初教各位止嗽散的时候，我记得我有说啊，就是止嗽散是那种不三不四的咳嗽的时候用的，就是你的咳嗽没有什么好归类的，然后呢你已经什么病都好的差不多了，就还是有时候有一点咳，这样子用止嗽散来稍微修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这个咳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咳嗽，就是有主症可以依循的，那还是要用仲景方，因为仲景方治咳嗽的那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什么叫做一剂治二剂矣啊，就是无论是小青龙汤、麻杏甘石汤，他都会感觉到那药真的好有效。那相反的，如果你用一些力道很微弱的十方的药啊，这样子慢慢搞，其实效果会差很多啊。就是所以抓得到仲景方的主症还是要用。我之所以这样讲也是关系到一件事，就是像是历代啊用麝甘麻黄汤的医案很少，用这个厚朴麻黄汤的医案也很少。那这两个汤剂用的那么少，其实让我感到很吃惊，因为临床上面如果是我的经验，就会觉得合乎这个汤证而用啊，效果是很好的。比如说厚朴麻黄汤，你只要咳嗽而脉浮就可以用，这个主症多好抓呀，而且这个人的脉不是浮就是沉嘛，对不对？一半的咳嗽都可以用，所以就是效果又好，又好像简直不用抓主症，何乐而不为呢？可是偏偏用的人很少很少。我想这主要的理由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啊历代的咳嗽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是当我们可以选择的咳嗽的方剂有几百到一千首之多的时候，相对来讲你就 就当作是抽奖，这个中奖率也很低哦，所以张仲景的方子就比较不被使用。那就我个人而言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因为张仲景的咳嗽方是很好用的。那么所以就希望同学啊，如果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主症，听到这样的主症的时候啊，要记得用一用，就不要那个时候还是在那边打混，说出去买个川贝枇杷膏顶住先啊，不要这样子，就是我们是可以不用活得那么卑贱的啊，可以很快就把它医好的。那么但这个那射干麻黄汤它不用甘草啊，可能也是因为这到底是一个需要去痰的方子的。那需要去痰的方子，甘草是如果能够不用的话，可能去痰的速度会更快一点这样子。那么那我们现在呢啊，就来谈一谈这里面我们还没有认识的这个三味药啊，就是射干跟这个紫菀跟款冬花。那我们这个射干啊，神农本草经我们在第十页啊，看一下这个射干是的神农本草经的条文是怎么说的。这个同学啊，看过射干的举手。其实没有举手的恐怕是你们不知道你们看过射干，因为在台北啊，射干是杂草类的等级啊，就是到处什么比如说捷运中山站就有长，那莺歌的陶瓷街口也有长，就很多地方都有长。那是一种非常粗勇豪养的植物啊，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什么东西都死光了，射干还活着。那射干是一个那个鸢尾花一类的植物。那这个鸢尾科的植物，你知道都是就是它的那个叶子是什么样子的啊？就是都是长长的，对不对？像什么菖蒲、鸢尾都是这种叶子长长的，不会转弯的嘛。好，那射干，你看这种长叶子的杂草啊，这样子，那中国人就说它好像是